刘丽生日没过两天，石毅挺意外地接到了王乐的电话。他本来之前人在外地，所以才没能参加 party。打给石毅说是为了解释一下，顺便道个歉。但是石毅拿着电话，却压根不信王乐是为了这件事。 有话你就说吧。 大家认识这么多年，这点小心思都看不出来，他也忒白痴了。王乐在那边犹豫了一下。 阿姨，你能带我进王一奇的片场吗？ 有点意外又听到这个名字，石毅眉头下意识地拧在一起。 王一奇，你跟他怎么还没搞清楚？ 之前的事有一些误会，我已经找了他好几天了，但是他一直不肯接我电话，也不愿意见我。我知道你跟英明很熟悉，他们俩现在正在拍戏，你能带我过去找他们一趟吗？ 王乐的声音有点消沉，似乎是受了不小的打击。但是这件事情让石毅觉得有点恶心，他掂量了半天不想答应。 既然他不想见你，你也别老跟他在这死磕了，有劲吗？ 要真是当回事，当初也不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人了。他虽然不了解内情，但是感觉现在是王乐一头热而已，对方压根就没上心。 阿姨，你不明白的。 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叫我阿姨。 这称呼实在让石毅烦躁，他往后一靠，将身体彻底丢进办公椅里。 王乐，我可能帮不上忙。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，何况这还算不上家务事。石毅的拒绝让那边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到他以为对方已经放弃了，才听见王乐隐隐带着哭腔跟他说： 阿姨，我已经跟家人摊牌了， 我没有办法回头了。 有一个瞬间，石毅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有根什么东西突然断了。 我操， 这都是什么破烂事儿啊。这部电影是封闭拍摄的，因为剧情本来就只是提供出了更改，在拍摄过程中又谢绝了一切媒体采访。打着边缘化题材的噱头，捂得越严实，外面的人就越好奇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也是电影宣传的一种炒作。但是相比起之前拿绯闻做主打的，这种方式让英明舒坦多了。石毅给他打电话说想去探个班的时候，英明很意外，但是很快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应该是有事儿。 会让我很难做吗？ 英明问得很直接，因为跟石毅都不是喜欢兜圈子的人。石毅在那边犹豫了一下。 应该不会。 那你到了这边给我个电话，我带你进来。 英明答应得很利索，把第二天拍摄的地点给了石毅，也就挂了电话。他们现在拍的部分有一些是外景戏，不限制在棚内，难免会出现被围观的情况。不过好在外景不多，赶在前头拍的差不多了，后面就彻底进棚内解决。石毅到的时候，英明正在拍的是一段和王一奇的吵架戏。导演处理得很激烈，两个人被要求情绪起来，甚至可以扭打在一起。所以其实第一通电话他没有听见，是在后来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拿出手机才看见石毅的未接电话，知道对方已经到了。 石毅，你人在哪儿？ 在路口东边一点，昨天你说的那个地方。 英明冲着旁边的助理打了个招呼。 我过去接你。 等他看到石毅旁边的王乐时，顿时就明白了石毅跑这么一趟是为了什么。后者冲他笑了一下。 到底是从小玩到大的，没办法。 本来做这种事儿就让石毅很尴尬，牵扯上的是英明，他就觉得更别扭了。幸亏英明倒是没说什么，了然地笑了笑，然后就一路领着两个人往剧组那边走了。虽然说是封闭拍摄，但是其实主要谢绝的是媒体，并非是彻底不允许人接近剧组。 之前，王一奇也有一些粉丝自己过来探班的。只要不造成太大的动静影响拍摄的进度，导演和场务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过石毅的出现是没有办法让人当作一般路人的，尤其他旁边带着的还是王乐。王一奇看见两人走过去的时候，表情像是见了鬼。等再看见旁边跟着的是英明，那表情就比见了鬼还扭曲。他直接跨了一步走过来，扯着英明： 哎，你吃错药了。 但是没等英明回答他，一边的王乐就很自动地凑过去了。 一奇，我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说清楚。 于是英明把自己的衣服从他手上扯回来。 既然是你开的头，怎么都该给人一个结果，一直装孙子算什么？ 是拒绝也好，接受也好，说明白好过这么拖着。王一奇旁边挂着王乐，对英明的火气想发都发不出来，只能是有点怨恨地瞪他一眼。 你知道个屁，哪是我不愿意说清楚， 是他根本说不清楚啊。不过后半句话没能挤出口，王乐拉着他想往旁边走。王一奇看着注意到他们的人越来越多，怕惹得动静太大，只能配合着往一边挪了过去，中途还回头不爽地瞪着石毅。这事儿绝对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接受到王一奇的眼神，石毅扬了下眉。 他怎么还是这么暴躁？ 这句只是简单的陈述，连半点语气的起扬都没有。英明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。 我要是被人卖了，火气比他大。 虽然不是很清楚他跟王乐的烂摊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看王一奇那个态度，是确实不想再招惹了。 那你干嘛还答应我？ 刚才在路口，英明完全可以拒绝他们。 有些事儿吧，快刀斩乱麻，强过不死不活的吊着。既然你能找上我，总归会有其他人能带着见他，早晚的事儿。 英明点了根烟，抽了两口，跟石毅靠在边上，看着那边王一奇和王乐的谈话。距离有点远，看不清楚，只能感觉到谈得并不愉快。英明摇了摇头： 哎，你那个朋友也够死心眼的。 我一直就不明白他到底叫的是什么劲儿，不过也可能我本来就不是那个圈子的人。 石毅也搞不懂王乐干嘛就对王一奇这么死磕呢，男人满大街都是，何必一个树上就吊死了。 这是性格问题吧，跟圈里圈外都没什么关系，男女之间谈恋爱也有谈得要死要活的。 反正我是不可能了。 叶总监，石毅往后靠在高阶上。 感情的事儿搞得那么疯狂，总觉得太邪乎。 那大概是你没遇上能让你疯的。 这么说你遇到过？ 我倒是想呢。 被反问的人长吐出一口烟雾，笑意若有似无的。 有时候人能够找个机会疯一疯，活得会比较真实。 想活得真实用不着疯的，方法很多。 两人话还没说几句呢，似乎王一奇和王乐那边就谈崩了。旁边助理导演招呼演员就位，王一奇顺势就甩开王乐往这边走了。英明看了一眼石毅： 有空还是劝劝你朋友吧，没必要。 然后他掐了烟，跟王一奇两个人一起按照导演的要求从刚才暂停的地方继续。